可谓是一位综合素质非常高的女艺人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她的一首被内地听众熟悉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左边》。大家熟悉这首歌呢，很多是因为看过电视剧《奋斗》。这首《左边》呢，就是剧中人物米莱为陆涛深情演唱的。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，你才会给安慰，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，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，我乐观却疲惫，因为太怕失去你，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。你不曾发觉，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，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。你和我之间的遥远，永远隔着情节，爱少得可怜，伸出右手想陪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

小桥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， 用天线 排成爱你的形状。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将泛黄的雨献给 最孤独的月。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。 让我爱你是谁？ 是我。 让你爱我是谁？ 是你。 总会有 动人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。 让我爱你是谁？ 是我。 爱我是谁？ 是你。 原来是 这屋顶有美丽的邂逅。 北京时间23:00。